我哋唔同啊，我哋一讲就话做咗半世纪人啊。好啦，咁啊，仲有阿 Dan 啦、叶君耀同埋安志嘅。咁今日咧个题目咧就系、是、我同阿 Alice 倾过改嘅。咁呢个题目咧就系、是、个人形象同公众观感。咁咧其点解会有呢个咁嘅题目咧？或者我解释一下啦，就系话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咁、因为冇最多有心机啊，诸如此类啦，冇而家咁多嘅所谓社交傳媒係嘛 ？social media 又有 Facebook、又有 Twitter 又呢樣嗰樣，咁同埋咧又有呢個互聯網串流啊咁樣啦，咁、變咗咧即係你每一個人嘅一言一動啊，或者你嘅行為啊，或者你發表嘅意見咧，就好容易咧，哇！全世界都知嘅，咁呢個係真嘅，以前話全世界其實都係代表你所在嘅社會嘅啫。但而家唔係喎，可能你喺社交媒體裏面寫句意見，或者發表一啲意見，或者講一啲嘢咧，哇！喺加拿大嘅唔知邊個識你嘅嚇、都可能睇到 嘅 喎。 十幾年前嘅巴斯阿叔啊，佢覺得新聞去到比利時、意大利啊，你知唔知啊？ 即係好犀利，分分鐘仲上咗 Wiki 添啊嘛！ 咪係咯， 咁所以咧，即係話個人咧可以咁講，就係、是、比較上暴露咗嘅，即係我哋用英文講就 expose 啊，即係你以前就唔係噶嘛，淨係你啲同學啊，或者你啲鄰居啊，或者你啲親戚啊、朋友先知道你係咩人，或者你喺佢哋面前究竟俾出嚟個形象係點樣，係一個乖學生啊，因為一個好多嘢講，好似阿 Dan 呢啲咁嘅 多嘴 嚇、又多嘴啦，又反叛啦，後生嗰陣時，即係話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個形象嘅。每朝你起身望下个镜，你就知道自己系咩形象噶啦、甚至你即系由好细个啊，即系嘅形象咧就系你爸爸妈妈俾你嘅，即系你 B B 嗰阵咧，佢买啲咩衫俾你着咧，系嘛？会唔会要戴顶冷帽咧？咁诸如此类，嗰个形象就系你嘅衣服又系形象。跟住好啦，到你入学校读书啦，你嘅行动、你嘅身体语言、你嘅说话，诸如此类都系一个形象。咁但係以前咧就只有少數人嘅熟悉你嘅人先知道你係咩形象，但係而家咧你個形象咧可能咧好多人都知道啊，係咪有啲甚至唔識你嘅都可能，咦睇到你嘅某一個意見或者講喺 Facebook 啊社交媒體寫嘅一句説話咧，誒跟住佢就對你呢一個人咧有一個形象。咁所以今晚咧就想揾阿陳淑嫻、阿 Alice 咧嚟同我哋傾傾啦，因為咧。佢都係講句唔好聽，都係做緊呢個形象嘅 image business 啊，公關算唔算咧？ 其實公關係㗎，咁同一時間我自己嘅睇法會係每一個喺職場上面打滾或者生存嘅人，其實佢經營佢自己嘅個人嘅形象，從佢唔同職業需要嘅衣著打扮啦，去到佢日常見客或者對同事嘅溝通啦， 喂面試都要 喎，係啊，絕對地係嘅，喺新鮮人嚟講，形象嘅建立都係好緊要嘅，點樣可以喺嗰、那個15分鐘嘅個人或者係小組嘅會面裏面可以突圍而出，其實都係一啲好需要。我哋去留心嘅事咯， 系以前啲而家好似冇啦，取消咗啦。DSE 好似以前有个口试噶嘛，系咪啊？咁啊几个人一齐咁同啲考官啦吓，即系讲嘢噶嘛。好似中文又，我唔知道英文复嗰使唔使考呢样嘢。 中学我又唔知道，但我嗰时 DSE 系会考啊，好似中学嘅有即系、有口试嘅。 真系唔知道啦啊！ 不过你读大学嗰阵时候，如果你碩士都好似要嘅，要過考試噶嘛？你嗰張會計，即係嗰張論文啊！ 但我教大學嗰時候有咯，喺香港度教大學嘅英文就有咯，真係有啲咁嘅嘢嘅， 真係有嘅。咁嗰時就係嗰個形象啦。有啲人就好多口噶嘛，即係一講考官一問第一個問題，首先就舉手講嘢噶啦。 但有時會俾同情分嘅，即係例如見到一個人咧去搶麥，或者咧佢太過表現自己，乜都要講成霸住唔俾人講咧，我哋扣分嘅。但另外一啲咧，見佢一啲咧。佢係好想講，不過咧，俾人霸住曬，佢講 唔 到， 唔夠膽， 所以佢講幾句咧，我都會俾啲同情分佢嘅，有呢啲嘅，有走盞位嘅，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個形象啊，由你讀書開始，其實都要注重啦。好似 Alice 話齋， 開始要輕輕諗咯，我會建議年輕嘅 一代，即係又老土啲講啊，成日我哋通常有咩問題咧，就話喂，我哋應該將佢列入課程喎。即系需唔需要教咧？即系因为其实老师都系噶。我记得即系我做学生嘅时候咧，即系老师行入嚟第一日入班房咧，你已经知道，即系可以估到啦。有时你读咗嘅喺中学咧读到 form three 到，你知嘅，即系呢个先生黑唔黑得，這個、呢个咧系点样样，就系话即系你俾出嚟嗰个形象嘅。 其实Sir 头先讲话呢个先生黑唔黑得呢个老师上堂嘅时候，我可唔可以曳咧？其实呢啲都系我哋建立个人形象里边其中自我反省一个好紧要嘅一环，就系观察力。 是 当我哋观察到一啲喺尤其是我哋职场啦，大家都想做一个受人中意嘅同事啦、伙计啦，甚至乎第日晋升嘅时候有帮助嘅时候，咁我哋都会想做一个得人中意啲嘅人嘅。咁如果我哋能够观察到边啲人佢有啲咩特色系我哋自己都想参考嘅，咁其实就已经系成功嘅第一个先决嘅条件嚟噶啦。 唔系第一样嘢要知道老细中意边种形象嘅人咩？ 是啊是啊是啊，都是的都是的。咁但是我亦都会建议刚才提过呢个是一个终生需要经营的一个项目嚟嘅。 点解呢？ 呢间公司呢个老细未必buy你呢一套。 但第二间会。 唔代表第二间唔会啊，成咁样嘅。咁所以喺呢、這个唔同嘅职场上面，唔同嘅环境上面，其实亦都唔需要即系、就是、一时嘅成绩好或者成绩唔好呢亦都唔需要咁紧张。 只不过即系你喺错误嘅地方。做緊錯誤嘅工作 咁，但係唔同老細，我覺得都有啲共傷嘅。令我諗起咧，因為 BBC 大概廿年前咧做一套 documentary 三輯，有成六個鐘咁嘅，咁就話咧The Human Faces 啊，專講個面嘅，咁就俾唔知一百個小朋友睇住幾張相喺間房裏邊，淨係擺幾張相嘅啫，發現咧大部分 BB 咧都傾向走向微笑嗰個樣嘅，你黑埋口面好惡咧，原來喺個大自然嗰、那個。機制喺個 DNA 嗰啲眼個腦裏邊咧，就覺得嗰個人係唔好控埋佢啊，佢嬲緊啊咁啊， 都有啲普世嘅觀感咁樣。 係啊，甚至乎我哋好嬲嗰陣時咧，你咪戚好擔憂嗰陣時，咪戚起個眉頭噶咁樣咧。嗰、那個位咧，其實嗰個面部肌肉咧，係喺我哋以前仲係猿人嗰陣時咧，就驚俾對方攻擊我哋最脆弱嘅眼球，所以就攬埋後面。而你笑嗰陣時咧，個人係放鬆曬，就唔會有任何戒備，即係唔係作戰狀態，所以係受歡迎，即係有得解釋嘅其實。 唔係呢個解唔解釋到啊 ，Alice 你哋嗰行多數係女性擔任嘅，係咪真係女性？大多數公關都係女性。 是在某程度上来讲，我自己会觉得是。 你都要想想 但是其实我们是不断地欢迎新血里面是有 男 性的。 哪种男性呢又讲了、那个形象。譬如公关，譬如即用你切身来讲，公关 present 出来的形象是怎样？ 首先我们除了要好像很多人觉得的讲嘢叻之外。其实我哋听嘢都要好专心、好留心，因为我哋大部分嘅工作系要同客户沟通啦，可能系同我哋一啲供应商啦。咁喺聆听上面，如果你能够听得好多嘅时候，你会更加领会到、知道客人等紧嘅系乜嘢、要紧嘅系乜嘢，甚至乎喺供应商嗰边佢做到嘅系几多，做唔到嘅系点样做到嘅成。咁所以除咗 blah blah blah 系咁讲，我想点个客想点嘅时候，其实如果你能够听多啲啊成嘅话，咁系对成件事情系有帮助嘅。咁至于马 Sir 头先讲嘅特色之外，好多人可能净系会见到公关表面，我哋就系出席活动啦，着得靓靓啦，同人握手啦、笑啦、影相啦、明星啦咁样。咁但其实背后有好多。揼石，我哋叫揼石仔啦，揼石仔啊，挨间底嘢啊，各样各样嘅工作。咁所以咩有啲咩素质嘅人可以升任公关咧？我会觉得肯挨肯搏啦，够八卦仔啦。因为譬如公关可能其中一个需要嘅条件会系你需要对社会有认知、新闻有认知、有一啲睇法嘅。咁你好叻坐喺度做文字嘢，但系当你坐喺个位嘅时候，你 系 封闭咗自己。正在做事寫事的時候，你留意不到身邊一舉一動的發生，同事有什麼需要、各樣各樣的時候，其實又會未必是一個很好的 team partner。 受得氣算不算？ 我不會建議我的同事太卑躬屈膝、因為我們提供的是一個顧問的服務、不單純是一個就是 servicing industry 的東西、所以在適當的位置，我們聽完之後、怎樣去管理個客人、佢嘅 管理个客人， 管理个客人佢嘅expectation， 佢嘅期望，佢得到嘅嘢都系需要嘅。做到做唔到，点样做到，几时做到，都要明确地同个客人去沟通，就唔系单方面咁样，好似好多年前你会见到嗰啲yes sir yes sir， 系得嘅得嘅得嘅得。 时代唔同咗啦。 最尾得唔到嘅时候，咁其实反而到时就会系一个问题咯。 嗰啲其实叫知客。 係嘛？即係嗰啲你去酒樓啲侍仔啊，或者咩負責招待啲，永遠都 yes sir 噶嘛，係嘛？咁如果你公關啊，淪落到變咗知客咧，其實就唔係好成功嘅。 未必係最好嘅方法咯。 乜另外我又覺得有一樣嘢，我唔知道，即係又要問下你，就係話你要識，即係要好記得或者認到面孔啊。我覺得會唔會啊？即係話有時你喺一啲場面裏邊啊，你見過人咁啊，介紹過傾兩句，咁可能見過兩三次，咁你就要記得佢係邊個，同埋即係呢一張面孔係叫咩名，甚至而家仲好啦，有 Google 即刻去 Google 下佢，夜晚可能唔知使唔使寫落。記事簿度， 哇！呢樣令我諗起，即係我有屋企人咧就做汽車從業員，係咁咧，耐唔耐 啲 sales 係啦，耐唔耐咧都有一啲公關公司咧會請啲人嚟咧教啲 sales 教一堂30人到，教佢哋溝通技巧嘅。咁有一度咧，佢哋咧啲 sales 其實咧唔同年紀啦，個個咧個心裏邊，我做咩俾呢個僆仔教我？呢個僆仔30多40歲，你有咩資格教？個個都起曬槓咁樣嘅。咁呢個人咧就做一樣嘢咧，令到全部人五體投地，就係咩咧？係你個個同學個個用一分鐘介紹你自己，講個名，你喺度做咗幾耐咁。講完30個之後咧，呢一個講者係30個人全部人名記得曬。咁當然你唔好理佢啦，就攞手寫低乜都好，但係佢記得咧，個人都之後好尊重佢之後講嘅嘢。 呢、這個技能我都好想擁有， 係咪？係咪？真係我覺得係好犀利，個形象建立嗰度好犀利啊！ 係咪？我會即係勸啲老師，即係做教師嗰啲啊，真係學下呢條橋。通常第一堂梗係要點名噶嘛，但係點完名咧，啲僆仔實係你必須記得我咩名啊，係嘛？除非我曳多幾次啊，俾你罰多幾次，或者好叻。通常先生係記得好叻同最曳嗰啲。 我喺加拿大就上嗰堂咧，中學咧，即係我就可以嗰陣時嗰個制度咧，我仲要 take 啲閒科，有一科叫 tourism，就教旅遊業。 係 咁咧，有兩科咧，我好印象好深刻嘅。第一開上堂嗰時咧，俾張白紙我哋， 係 叫我哋畫啊。你認為旅客係咩樣？咁我咧梗係畫一啲好似森林啊，着住啲衫啊，掛個相機喺個頸度啊。我哋個個畫完又填埋顏色，跟住個老師叫我哋唔該你攞支黑色炭筆同我畫個大交叉喺度啊。佢話呢啲叫 stereotype， 呢啲叫定咗型。佢話旅客係唔同樣，好似你好似我咁，唔一定係旅客樣嘅。呢個第一課。第二課咧，佢就話：你要如果你要記住同學嘅名咧，你就將佢嘅名咧化為一種動物，例如佢叫 gorilla， 你就記住 gorilla， 識黑猩猩咁樣，即係你將個名化為。 阿Dan 變咗咩動物啊？ 我就好容易，因為人哋有一首歌叫 Dandy Boy，Dandy Boy， 啲僆仔係啦，啲同學成日叫我 Dandy Boy 嘅，係啦。咁有時咧，可能將個名咧化為一件食物啊，你中意食物啦，或者動物啊，咁容易啲記，冇貶義嘅，不過係方便你記咯。 呢個都係我自己記客户啦，或者係職場上面遇到嘅拍檔啊，其他公司嘅代表嘅時候一個小方法嚟嘅。因為自問我自己對於滴滴了了啊記名啊呢啲咧，我係唔叻嘅，咁做咗咁多年都係唔叻嘅。但係我會記得。一啲片段形象，譬如可能啊，嗰位先生派俾我嘅时候，佢张卡片咧零舍系细啲嘅，系墨绿色嘅，咁我会用呢啲方法去记，或者系嗰个司仪，上次我喺台上面见到佢嘅时候，佢讲咗一句 tag， 喺影相位嘅时候，我觉得好好嘅，好正嘅，咁我就会用呢啲事物去记得佢啊，成日咁。我第一次见佢嘅时候，佢系一条紫色嘅颈巾嘅，即系类似呢啲。 呢个特征系嘛？ 系啦系啦。 咁所以就话一建立个人形象咧，其实记得对方。咩名啦？記得佢講嗰啲咩？有啲位咧個亮點都好緊要， 或者你自己就要揾一個亮點。 我曾經做過一間公司咧，佢幫我印卡片咧，就後邊係有張相嚟 嘅。 咁會唔會你有收過呢啲未咧？ 卡片上面有相嘅我都收过嘅，即系譬如有一啲， 咁你咪易记啲咯嗰啲。 都会噶。另外嘅就系有阵时有啲求职信，其实虽然呢个系法例唔可以写住嘅一个 requirement， 要收相啊。但系其实有阵时我哋都会收到一啲菜鸟啦，或者系 咩叫菜鸟？ 菜鸟即系新鲜人啦， 菜鸟 即系未曾啱啱出道 嘅。OK， 佢哋嘅求职信上面都系会有相嘅。咁呢张相嘅位亦都 系 有少少我想讲下嘅。我哋系要揀一張令到人哋記得你嘅相之餘咧，如果你係揀一份office 辦公室嘅文職嘅工作啊，成日嗰啲一張正式啲去影嘅新派少少嘅護照相，有少少笑容嘅，但係千祈唔好係嗰啲充滿藝術啊，好嚴重地編輯過、edit 過啊，成嘅相啊，成嘅。 Photoshop 我真係收過一啲履歷上面有一張。 相是可能是很夸张的衣着啦。 黑白相会 一个好其实我觉得黑白或者是一些 monotone 的其实那个不是一个问题。那可能建立一个风格啊。 但是不要眉头瘦瘦执到完美无瑕。 类似啦或者是可能那个场景啊一个派对上面。 你执错了呢即是来到呢就。做咩？你叫你個女咧？做咩？做咩？你代表咗點解？你個女冇嚟啊？派你嚟代表佢啊？ 因為你做呢樣嘢係想人哋有個印象，然之後再見到你嘅時候，印象再深啲咁樣。 不過你即係要有信心先得，我覺得嚇，即係好似阿 Alice 話齋，你附埋張相，嗰張相衰咗咧，俾人一個錯誤嘅形象咧，你就仲弊。即係你係要肯定你，譬如話你諗住求呢一份職。咁你覺得你自己嘅外在嘅形象會唔會係飄到人咧？咁即係呢個係兩面印嚟嘅。 嗱、講起你話印，即係信心呢方面咧。嗱，我曾經教過書啦，香港小朋友中學啦。咁咧，跟住咧，我就去過學過法文啦。咁啲法文老師同我講咧，我哋香港人我都發覺呢方面有個通病嘅，就係咧對住人講嘢咧。你佢會耷低頭，點解唔夠膽雙眼凝視對方？又或者咧，一啲好專業嘅人就話：你望住對方個嘴啊，你唔好望隻眼，望個鼻啦、啊。咁樣呢、這個眼神溝通啦、啊。哇！如果你喺香港咧，喺嗰個協會度學法文咧，第二、第三堂佢就教你，你要教你點握手，點樣攞隻手出嚟。 嗯， 你係嗱，譬如你隻手係大，知道自己隻手係大嘅，你就放下低，好似抱住對方隻手咁樣。 嗯， 如果你係純粹係商業嘅來往。輕輕地握，教你點握嗰時都要對方望住，人哋斟完酒啦，大家 cheers 都要望揸住杯酒望住對方，呢啲嘢咧可能咧。真係我哋可能華人嘅弱點嚟嘅，有時咧握手啊，或者第一次見面咧，都會隻眼周圍望唔望你，講嘢又周圍望唔會望嗰個人，會唔會你發覺到係即係有呢啲嘅問題咧？ 握手其實好緊要嘅，尤其是嗰個力度。當然啦，女仔啦，女性啦，可能未必會一握落去嘅時候俾人感覺到好大力，但係能夠出翻少少力嘅時候，俾到人一個信心同埋一個好實在嘅感覺，我自己覺得係緊要嘅。 有啲握手又好似即係俾隻手你錫咁啊，即係西方啲女士都係咁噶嘛，俾隻手錫錫握咁，即係好軟大大嘅，即係嗰種就變咗係即係人哋覺得你唔係好真誠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同埋衣著咧，譬如你覺得你有冇啲即係假設我係一個年輕人，我啱啱畢咗業啦，去出嚟見工，你覺得衣著嗰方面要有邊一個位係特別要留心咧？ 我覺得場景是很重要的、即是譬如你去見一份設計公司的工作、你是可以有型一點 的 smart casual 不需要真的那麼辦公室那種打扮那麼官方 不用穿西裝打晒呔 可以多一點個人的東西下去的 是 但是譬如如果真是一份普通的文職工作甚至乎去講回我們自己的行業、就是公關公司的話女仔我哋會有少少留意佢裙嘅長度啦，高踭鞋嘅高度啦。 長度係點樣咧？我真係 會唔會短得好緊要咯？ 哦， 高踭鞋會唔會高得好緊要咯？係 長短適中啦，係 啦係啦，所有嘢適中其實係好緊要嘅。尤其是我哋嘅工作可能牽涉到有陣時可能係做一個活動嘅時候， 好多 有人要走上台啊、走落台啊，成日呢條裙太短太窄，你個高踭鞋太高，其實你就唔適合做嗰啲咁樣嘅功夫啊，成日。 聽過一個就係話，如果你係坐喺度，條裙足以冚到你嘅膝頭哥，就係適當啦。 冇錯，呢個亦都係英國皇室嘅標準嚟。係啊，英國皇室嘅標準嚟嘅，啱啱要冚住個膝頭哥。 皇室嘅標準唔犀利。 嗱，恕我直言，咁咧而家咧時下好興紋身嘅，即係嗱，當然我已經唔係嗰代話紋身就代表黑社會，唔係黑社會紋身，完全冇咁諗過。但係而家係好興嘅，甚至乎紋一啲位咧，哇，上到落個耳仔啊，手指啊，咁你有啲咩建議咧？ 都是睇翻你準備見嗰份工嘅環境或者佢工種。因為呢啲係一個正常情況之下係永久留喺身體嘅一個技能。我會建議年輕人如果想做呢個舉動嘅時候咧，要諗清楚個位置。如果你真係好想要一個紋身，你又唔係好肯定自己喺若干年後會唔會有一啲工作嘅需要，驚俾人見到啊，剩嘅話咧，我會建議你揀一啲可能係膊頭後邊啊， 遮得到 腰背啊咁樣，咁你就可以想展現俾人睇嘅時候，從你衣著上面展現俾人睇。 喂，三年前啦，我啊同阿張振輝老師啊去意大利米蘭嗰個 Duomo 前面啦，意大利米蘭啊係時裝之都嚟嘅， 係啊， 就算唔係 Fashion Week 都好多好靚。 靚仔靚女穿靚衫。我哋沿途都有睇咧，大部分人除咗我同佢之外，冇紋身嘅，冇紋身。咁阿張老師就問我：喂，Dan，你會唔會紋身？我話你都黐線嘅，紋身我一件衫啊，一個星期著兩次我都怕悶啊！你仲叫我除嗰件衫要用 laser 先打得甩，我梗係唔會紋啦，係嘛？即係有時咧，即係所以紋身咧，紋冇問題，但係咧一個位咧係唔會令到自己陷入一個好難處理嘅處境咧， 係 嘛？ 即係如果講一個比喻嘅話，就算你染一個好耶嘅頭髮，粉紅色嘅、紫色嘅、熒光黃色嘅，你都可以一個禮拜三個月之後，你去轉翻一個顏色嘅。但係當一樣嘢係永久嘅話，咁我覺得。慎重少少去考慮啦，即係我又唔係唔鼓勵紋身嘅。譬如好多足球員，你會見到而家手手腳腳其實都佢哋叫炸腳炸手咁樣。 炸腳炸手， 即係全部都係充滿嘅啦，嗰隻手嘅隻腳。咁其實佢係咪唔靚咧？唔係嘅，紋身都係一種藝術嘅一種嚟嘅。即係呢幾年都有佢專門嘅展覽。 其實原本就唔係藝術嚟嘅。原本咧就係啲野蠻人啊，負責去打仗嗰時候嚇 佢兇人嘅， 唔係佢兇人。此其一，第二咧就認到自己啲族人，認到自己啲族人。以前咧點解啲水手中意紋身咧？因為水手遭遇海難嘅機會好大。好啦，咁你可能即係一個唔覺意即係死咗啦， 脹卜卜嘅， 咁啊得翻係啦，脹卜卜啦。此其一，或者咧即係衝到得翻隻手。咁如果手嗰度有個紋身咧，呢個知道呢、這個哦，原來呢個就係我識嘅人。 冇 錯，即係我認嘅時候知道邊個打邊個。 喂，美國洛杉磯啊，嗰啲黑幫啊，由戰後到今日都係攞紋身嚟睇你係邊一個幫派噶嘛？ 係啊，係。 咁會嘅，因為你美國有啲問題就係話你收有啲所謂黑幫嘅人咧，佢未必講同一樣話噶嘛。 嗯， 你明唔即係就算係同係意大利人啊，佢來自西西里同來自帕拉， 差好遠噶， 都唔同噶。即係佢大家，即係等於唐人一樣啫嘛。我哋你潮州人同客家人可能講唔掂嘅。咁你唯一認嘅咧就係所謂紋身啦。即係紋身有好多社會歷史嘅原因嘅。不過咧，有一樣嘢就係應該從呢度可以帶出嚟講嘅，同 Alice 就係所謂 peer pressure 啦。即係通常你喺中學嘅時候咧，或者大學嘅時候咧，就識到好多朋友。咁有個朋輩嘅壓力，即係喂，我哋個個都紋嘅。即係紋表示大家自己有，係嘛？即係無謂，唔係話為咗結幫結派或者乜嘢社諸如此類，亦都唔係為咗嗰樣嘢。但係即係個個，尤其女仔啦，我唔知啊。咁唉好靚啊！我又紋咗隻雀喺唔知喺邊度啊！咁你即係你變咗，哇！你又紋身白白淨， 呢啲都事少啊！用一啲咧殘害自己身體，例如我嗰時教中學啦，咁都話啲社工同我反映個社會問題個現象啊，就是、女生咧除咗特別中意係講下是非呢嘢之外咧，就話原來佢表達負面嘅情緒咧，佢中意戒手嘅，但戒手咧佢就中意嗰種痛，但係咧當有個人將呢件成個行為浪漫化之後咧。是會有朋輩跟隨的，係啦，年紀大過佢、 這個。我想即係講翻紋身就係嗰個形象嘅問題啊，尤其是而家咧好興嘅，就係話即係我擺上去 social media 啊嘛，我有幾個 friend， 我有個新嘅紋身，你睇睇，擺張相上去，又擺張相，好啦，你自己又唔做喎，咁你係咪會即係我的意思就係話係唔係我哋嗰個所謂形象嘅問題，其實由你。進入中學開始就要開始諗咧，或者點樣樣咧？即係點樣應付呢啲同濟即係同輩嘅壓力咧？ 首先我會覺得，如果係真係朋友嘅話，係唔應該將呢啲壓力去加之於喺你嘅朋友身上。呢個可能係一個潮流，呢個可能係一個潮流。每個人應該係一個獨立嘅個體，有自己嘅思想，有自己嘅決定嘅能力咯。咁甚至乎，如果唔係同濟壓力㗎，我真係自己本身係中意紋身呢樣嘢嘅。咁於是乎，頭先講嘅就係啦，你喺個位置嗰度。你可以考慮一下啦，究竟喺邊一個位置係會當你後悔或者想唔俾人見到嘅時候，你有方法可以用衣物去遮住佢嘅。 不過而家好彩，香港啲中學我諗都唔會，都幾反對紋身嘅，唔會俾啲學生會去紋嘅。我諗，即係學你話齋，除非睇唔到，冇得講啦。 係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可以選擇嘅咯。首先選擇紋唔紋，第二就係選擇紋喺邊度。 但係其實再講下就係話，究竟即係個人幾時開始覺得自己有形象嘅咧？係咪由即係你知道有 我覺得照鏡已經開始， 即係自我開始就有㗎啦。 個自我形象建構咯，即係譬如話，我最近睇上網睇到好無聊嘅片啦，一隻狗望住。塊鏡望到自己個樣子，不斷吠，佢唔知道嗰個係另一隻狗嚟嘅，唔係以為 當 咗 第二隻狗，係 當咗另一隻狗，佢唔知係自己嚟嘅。咁人咧，我覺得就唔同喎。我諗三四歲嘅小朋友咧，望住塊鏡都知道嗰個係自己啊。 係啊，係。咁但係自己到邊個位置你會覺得有個所謂形象嘅問題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比較遲熟的人的，所以我真的同埋我哋嗰個年代不同，我真的去到出嚟做嘢的時候，可能我先至會諗，我今日要翻工，我而家開始要點點點咯，所以我就會去。由從衣着上面去講嘢上面，眼神上面，我先至開始慢慢喺一路做嘢做嘢做嘢嘅時候，先至再去學逐樣嚟學咯。喺我哋嗰個年代，學校係冇教你畢業應該點樣啊？ 講都冇講。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階段唔同咯。 但我覺得會唔會係女性咧？可能佢個生理上結構可能早熟啊，又或者佢要扮斯文啲嘅。男仔你可以好粗魯抹大大俾錯啊，咁樣會唔會女性咧？呢個擔心呢樣嘢會早過男性咧？你覺得？ 擔心自己嘅形象或者注重自己嘅形象，我估可能隨住資訊網絡嘅流通，其實亦都好大影響嘅。 而家應該好早嘅。 係啦，因為喺我個年代，可能我哋真係電視雜誌上面自己會睇到呢啲嘢，但係今時今日你打開任何嘅社交媒體啊成嘅話，都可能會見到同學剪咗個新嘅髮型，某一個明星有一個新嘅手袋，一個可能會去咗一個地方打卡啊，成嘅咁樣。咁點樣去建立你嘅形象？其實中间除了是一些外观物质上面的东西，其实你做的活动的种类其实又会帮助到建立的。譬如我曾经有些同事他是很喜欢户外活动的。那他会令到客户很记得他的，就是原来他打沙滩排球的。即你一讲完出来你会很记得。有一个女仔她又是健康肤色的，因为她行山的三铁的。那你又会很记得她成日这样。所以除了一些很外表我们可以真的摆下去染一个青色的頭，擺一個很大的紋身之外，其實你自己個人的某一些興趣啊，成啊，都是其實可以建立到的你的一個形象咯。 我相信而家就開放很多，即係譬如你話跳鋼管舞啦，已經不會同任何色情的嘢聯繫到啦，覺得是一個運動或者一個 好大運動量添。 同埋我諗，如果客户看到咧，好有親和力喎。我見到同事跳鋼管舞，可能咧更加容易打開話題喎，係咪？ 有陣時會嘅，有陣時會嘅。即係譬如我自己本身係好中意英國足球嘅，就是一隊球隊的忠實擁趸啊，成咁變咗可能有陣時我用的一啲筆記簿啊，個卡片套啊，其實可能有 logo 嘅時候，可能好多人就會記得我係你就係嗰隊足球隊嘅支持者嚟嘅喎，咁樣咁呢啲其實都會係一啲令到人有印象嘅嘢咯。 因為但你會唔會即係需要去到一個程度咧？就係、譬如話我揾工或者我去邊一間公司度做，我都要切合我自己嘅形象咧。因為即係話你去了解間，因為有時未必你了解到間公司噶嘛。 這個我會覺得你要看回你自己喜歡做的事和你能力所及的事究竟是不是一個配對了， 有時未必的， 是啊，即這個是一個就是現實和理想的問題是、即譬如可能 有時你大學畢業有時你沒得選擇 的，是啊是啊，即譬如可能我自己很想做很向往做設計師啊各樣各樣的，但是原來當失落設計嚟講啦，譬如我對某一種油或者某一種空氣嘅成分敏感啊，成嘅，我根本落唔到地盤做嘢啊，成嘅，咁所以我就其實已經要放棄啊，成嘅啦。咁我嘅能力上面，可能我講嘢相對比一般人清楚少少嘅，有條理少少嘅，咁所以我就要做公關嘅工作啊，成，即呢個係一個假設咯。咁所以呢一個喜歡同呢個現實啊，成嘅配對啦，係啦。咁然之後就算你縮窄咗去溝通公關呢一行，咁究竟應該做公關公司啊，定系做一间大公司嘅企业传讯里边嘅人，亦都其实可能会有一啲唔同啊，成嘅嘢咯。 我相信人类文明咧，未试过喺一个年代咁多人咁注重自己嘅形象嘅。即系嗱，我就冇睇过《红楼梦》啦，但我知道入边咧，佢讲好多说话咧系内有乾坤嘅，面嗰句咧就系嗰句，但系入边可能有四五重意思， 背后 好似成碗罗宋汤咧，下边啲嗰啲渣咁嘅。咁好啦。而家我哋而家處呢個世代，你做歷史學家大鑊啦！你要研究一個政治人物，你研究佢唔單止佢嘅書信啦，傳媒點講佢，報紙點講佢，社交平台啦，哇！你幾多嘢要講啊？ 所以 就係啦，我嗱唔好講出名嘅人，我哋平時普通人啫，都要好小心我哋嘅言行，分分鐘俾人喺地鐵影啊，係咪啊？即係會。真係會好小心喎，即係一言一行咧，我哋都可能有時會假設有 CCTV 睇住。當然我唔係做咩壞事，但係都好小心。哇，乜而俾人拍片啊？可能我個除一除個口罩，拗一拗個鼻，又話：哎，這個男人，佢就係港台做嗰個啦，佢喺度 除口罩啊？即係我哋係咪無時無刻喺呢個年代特別小心咧？ 我諗要分開兩方面講，即係你如果話有啲係叫所謂有公眾人物啦，略有知名度先啦嚇，唔好話你好出名啊，少少知名度咁嘅時候，你當然要小心啦。但就算你唔係話即係一般普通人，冇所謂知名度嘅，好多時候你都要小心啊。因為好似阿 Dan 話齋，你而家因為你太容易俾人睇到啊，同埋太容易你嘅最慘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嗰樣嘢係記錄落嚟嘅， 冇錯， 以前咧唔同啊嘛，哎呀，我聽到阿二嬸啊三姑講乜嘢，咁你聽到啫，冇黑白嘢證明， 全十個人啫，係啦。 但你而家唔係啊嘛，你喺 Facebook 喺 Twitter 喺推特啊 Twitter 嗰度，咁你一個留言，那個留言永遠唔走嘅，或者你俾人影咗一個視頻，又係唔走嘅，係 啊。 咁你好結噶嘛？ 馬Sir講得好啱啊！譬如最近呢排係即係佳節當道啦嚇，即係聖誕啊、新年啊一路嚟緊。后生嘅年轻人一定去 party 啊，玩得好开心啊，成 系啊，点知俾人影晒？ 点知你影完张饮醉咗好好笑嘅相，俾人摆咗上网嘅时候， 惨啊！ 咁如果你又俾你想求职啊，成嘅人见到啊，成日嗰啲会唔会会嗱？我唔敢话一定系成为一个唔好嘅印象啊吓，但系会唔会令到呢件事情上面会对你有少少不利嘅因素咧？咁呢个可能大家都要谂一谂。 我所认识而家咧一啲。有少少有頭面有面嘅人咧，食飯之前咧，去個門口嗰度咧，有個攬仔嘅，唔該你自己識做啦，即係話我哋 擺低曬啲 係啦，不明文嘅規矩，唔該你全部點樣擺曬落去，係咪啊？確保全部識曬嘅，咁我哋大家一齊可以暢所欲言傾偈咁樣啦 嚇。我覺得呢個都係信任，你話嘅啫，係 啊， 你點知我冇第二部機？ 系啊， 系嘛， 系啊， 好多好多嘅所谓录音啊，或者其他嗰啲嘢漏咗出嚟，都系因为咁啫嘛。你估佢哋冇做预防措施咩？一样会有。 同埋可能系社会唔同阶层、唔同类型嘅派对活动，先至会唔会有呢啲规矩啦？ 虽然 同埋老实讲，你出嚟做嘢咧，又难保冇咩敌人嘅。 嗯， 系嘛，都咁上下，你嗰啲哇几廿，即系十几廿岁以前嗰啲猛浪举动走咗出嚟公开咗，咁咪点咧？ 当 即系尤其是喺中国人社会，我谂比较更加麻烦。因為在外國咧，有時你成咗名咧，就即係乜都得噶啦，大曬噶啦。即係就算俾人暴露嗰啲嘢，譬如尤其是搞娛樂事業嗰啲咧，係嘛？當年麥當娜咁影過阿柏個 裸照， 咪一樣。Rocky 史泰龍咁 都有 個三級四級片添啊，咪一樣又冇事噶。咁但係即係華人社會咧就唔同啲嘅，係比較即係要求咧，我諗係即係高好多噶嚇。好啦，咁啊。讲咗好耐啦，哎，口水都干，咁啊要听只歌先啦。咁啊，今晚啲歌咧 ，Alice 拣嘅嘛。 多谢马Sir俾机会我， 哦， 我想听歌。 唔系有啲信心啲，你拣嗰啲一定好过我嘅。好啦，咁我哋听第一只啊，就系郑秀文唱嘅，叫做《终身美丽》。咁啊，十一点后咧，继续翻嚟讲个人形象同公众观感。 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只得你曾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秀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亦都有啲報告咧指出咧，個死亡率咧係高過一啲本身冇慢性肝病嘅人嘅。咁其他一啲肝病可能如果好特殊嘅情況咧，或者真係要請教佢哋醫生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当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比特币为法定货币，这个全球首创的举动令国际社会震惊。本来不受世人关注的萨尔瓦多，一夜之间成为大家议论纷纷的国家。究竟萨尔瓦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萨尔瓦多在1821年从西班牙人手中取得独立之前，由14个欧洲白人精英家族控制全国的经济。独立之后，这些家族继续掌握政经大权。在一个财富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的社会，老百姓活在极端贫苦受压的环境，他们渴望公义的情绪日渐高涨。不过当美国以门罗主义取代欧洲在拉丁美洲的势力，日子一样不好过。一个面积20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国，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扮演了美国后院之中的后院。这个深深藏于中美洲的国度，经历了残暴的军人独裁和漫长痛苦的内战。内战令萨尔瓦多元气大伤，经济一蹶不振，国内人口有30%是文盲，过半人口就生活在贫穷线之下。此外，内战后遗症还带来不少社会问题，从毒品到暴力、恶劣治安等等，令到国家没办法发展起来。蓝地球，张翠容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先提提大家，天文台现在发出寒冷天气警告的。在我们直播室里面有今晚我们的嘉宾就 Alice 陈淑霞，加上 Dan 叶君耀和马恩智的。我们讲个人形象和公众观感。刚才咪后 Dan 你就讲了一个咩实验啦，你可以咁讲，就喺呢个 Netflix 嗰度播出嚟噶啦。 系啊， 咁或者你可以讲讲，即系嗰个形象嘅重要性啊。 嗱，嗰套关于心理学嘅纪录片咧，就叫 100 Humans， 请100个唔同，即系大部分吓、全部美国嚟嘅唔同背景，100个人做实验，分开50个50。有一单案件就揾两个人去扮嗰个疑犯。就有個女人咧，就去超級市場買餸，個 B B 就放咗個車裏邊，攝氏50-60度，最尾就焗死咗個 B B。好啦，要上庭啦，咁樣啦，咁就假設咧，就有兩個女人，即係一個第一個女人就係佢比較打扮比較靚，金色頭髮，皮膚好白，化曬妝，著啲衫又好優雅嘅，揾50個人認為佢個刑罰係點樣？啲人話。唉，佢都阿媽有時真係唔小心啫，佢都為咗屋企人啫。好多人為佢辯護，想將佢嘅刑罰咧去到最低。好啦，第二間房同一單案件，揾另一個人扮演呢個疑犯，一個女人由頭垢面，成面暗瘡，唔化妝，著啲衫又唔係咁靚嘅，深色皮膚。有另外嗰50人走去，覺得呢個人、呢個阿媽應該係俾咩刑罰？个个都话：哇，呢、這个涉及人命啊，应该终身监禁啦，死人喎、啊！咁啊，个个咧一个第一个讲，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度话要加重嘅刑罚，好多人甚至认为咧佢应该要终身监禁。好啦，呢单嘢咧，我睇完之后觉得，哇， 形象好緊要啊！唔怪之得啲名人咧遇到車禍啊咩嘢咧上庭咧，一定要著翻件老西，成件咁上。你發覺啊，點解要著到咁靚？原來嗰個陪審團咧，俾幾多刑罰你？你坐三碌，坐三碌半咧，真係可能就件衫嗰個分別噶咯喎，係咪啊？咁 Alice， 你覺得點睇咧？呢啲嘅心理學測試？ 我同意適當嘅配合適嘅打扮咧，應該咁講咯。對於攞第一個印象，係好緊要嘅。很多時候或者我們在職場上面的面試的時候，那個時間不會很久的，你怎樣可以在15分鐘半個小時裡面拿到一個好的印象，行入房的時候那個第一個那個感覺，那個觀感度、觀賞度，因為曾經有一個講法挺好笑的，雖然我們其實大家都知道啦，你的能力、你的實力其實是最重要的，但是沒有人會為一個為你的邋遢的外表而去再花時間去看看你究竟有多少能力的。所以一個大眾都接受到的一個儀容、一個打扮，其實在社會裏面工作我覺得是重要的。 嗯、使唔使又要睇埋究竟你想所謂應徵嘅係咩工作咯？我哋話即係，譬如話係一啲要講創造力嘅，譬如話設計師，或者係你想係而家咩啦，乜乜做星運動咁，即係嗰啲啊，咁可能你又未必喎，可能要邋遢少少先得喎，會唔會咧？即係要冇咁企理騎呢啲先至可能，即係人哋覺得好喎。 邋遢。是一个关乎整洁的问题。我一剔一点的。即是你说有型啊、长头发啊、男士扎辫啊类似那些。那我就觉得是无伤大雅的，如果那个工种是适合的话。 我觉得一个很专业的去建工、建人工的高层呢，他一定会分辨到哪些天生，例如他有一些天生的缺陷。 头发。 绝对不会看那些东西的。但反而就说一些是后天改到的，例如你来建工。點解你成三日都唔洗頭，好似人哋年初一剩咩咧？咪幾日唔洗頭嘅係咪？咁點解你唔洗個頭咧？即係人哋會而家當然唔會，即係我極端例子啫，係啦，即係應該會諒解到有啲咩係天生啦，有啲係後天可以改到嘅。 冇錯。 咁啊，但係你個個都扮到咁企理，咁點揀咧？ 跟住就開始我哋進入探討嗰 part 啦， 哦， 溝通嗰 part 啦， 呢個緊要啦。 因為其實喺溝通嘅世界裏面咧，曾經有一個伊朗裔好出名美國籍嘅心理學家啦，佢嘅名叫做 Albert Mehrabian 嘅，咁佢講過一個好出名七三十八同埋五十五嘅理論嘅，佢就話人同人之間嘅溝通所得到嘅尊重同埋認同感。7%是来自他的用词他的内容。38%是来自他讲话的声音和他的语调。55%是来自他的身体的 body gesture 和他的面部表情。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要去做一个报表 PowerPoint 的 presentation， 好紧要的内容要执好他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原来佢只係佔7% 嘅啫，剩翻個38+55，即係93%，即係93%咧。其實關乎出嚟講嗰個人，佢嘅語氣、佢嘅眼神、佢嘅聲音嘅控制。咁所以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傾一傾嘅一個。 呢個我有個人經驗分享，因為我以前教書咧，就要嗰陣時嘅叫教統局 EDB 咧，要定期去上 course 嘅。有一科咧，我覺得好正。佢就話：嗱，你而家咧呢個世代咧，已經全部每一科咧都，我啲建議你英文教英文，做咩科都好，你要做 PowerPoint。但係記住個 PowerPoint 係你個 walking stick 嚟嘅啫。 冇錯， 你主要就係你自己個人個老師嗰個表達。係 啊， 你要表達嗰樣嘢咧，嗰個 PowerPoint 就幫你。PowerPoint 係配角。你個人的表達才是主角。 是啊，舉一個職場上面的例子，可能很多時候我們要pitch 贏一個 project 回來的時候，可能我們需要有15分鐘半個小時去到客戶那裡做一個介紹的，這個活動你會怎樣幫我搞啊？事前事後的準備你會怎樣？那你會準備一個報表，一個 PowerPoint， 然後寫完你要講的東 西。 一個最差或者最會令人眼瞓，如果你個 presentation 啱啱喺2:15食飽嘅時候，最悶嘅一個介紹會係點樣呢？ 你照住你打咗落去嘅字读一次。 哦， 嗰、那个会系其实如果我只眼睇得快啲啊，成嘅话，我点解要逐粒字仲听你讲啫？ 系， 咁所以系嗰个 PowerPoint， 首先千祈唔好冗长啦。 系啊， 第二嘅就系你要打低呢五个 point 出嚟嘅时候，你背后嗰、那个理论系点样？你最想中嘅，佢会记得嘅会系乜嘢？ 系， 另外嘅就系去到你做呢啲咁样嘅 presentation 嘅时候咧，去到最尾咧，永远都会有一个问与答嘅环节嘅 Q&A 嘅。 系， 你会唔会留翻一啲位系等个客？你其实客客户问咩问题咧？九成九、七成七，你都知道 的。估到 嘅，你留翻啲位喺嗰个位嘅时候去讲，咁就会更加圆满啦件事。 哦，留翻个空白俾佢。 系啦，俾翻个位佢咯。 哦，即系唔好讲晒出嚟，你预翻啲位。如果你讲实仲大镬，佢讲啲你唔识嘅嘢。 系啊，甚至乎可能系，就算个客户咁啱真系冇问，但系你准备咗一两个 point， 你系好想讲嘅，你最尾就咁，咁喺我做总结嘅时候，你就可以将你嗰个预备咗袋咗喺袋嗰两个 point 再讲埋出嚟咁样。 哦，咁你可以咩嘅？用翻我哋诶好兴讲嗰句，或者你哋会问一个问题。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讲 A、B、C、D、E， 使唔使要咁多钱咧？或者使唔使要咁多时间咧？嗱，等我介绍俾大家听下。 系、啊、 A 就要咁，即系你自己问自己咯，系嘛？我谂你好多时候你即系教书啦，尤其是教书都系嘅， 系 吓、啊，你唔好即系就咁全部依书直说， 系 你可以你问一个问题。咁睇下學生答唔答到咯。 如果同佢有關啊，佢日常生活有關啊，係要貼地啊。即係因為我相信而家呢一代嘅教師咧，面對一個咧、我諗人類文明又係未見過嘅問題，就係、啲人咧係冇耐性啊。係嗱，我哋睇手機，我哋隻手指咁撥嘅啫嘛。我哋個耐性五秒、十秒，我哋就要睇 video 啊乜嘢咧。而家就話我唔記得咗邊個講法，就話而家啲廣告嗰啲咧十五秒以內嘅啫、甚至乎我哋睇一個片時，佢會 sell 廣告，就係、嗰五秒 sell 你嘅啫。你嗰五秒你 buy 唔 buy， 你撳唔撳落去，嗰五秒好緊要。我諗而家教書一樣要做樣嘢，你就好幾乎好似做小丑一樣。 啊 ，sorry， 阿丁，我又唔係好同意你呢個講法嘅。我覺得就係睇你點樣撩起佢嘅興趣嘅啫。即係嗱，即係我覺得而家有個弊咧，就係、尤其是我哋呢啲，我啊仲啱年紀最大啦嚇，你啊算中年啦。咁咧，你相信咗一個 myth 就係話啲後生仔咧係冇耐性、其實我覺得唔係嘅。即係我都有時客串教下咧嚇，咁、教嗰啲嘢，我有時教嗰啲嘢比較難嘅，即係唔係三言兩語可以講得曬。咁、嘅時候你點樣可以維持個興趣咧？就係、話你一步一步，好似你一個偵探。片啊，或者一個你睇福爾摩斯啊，或者睇其他嘅偵探小説咁、你一步一步將佢帶到去最後嘅答案。即係你唔需要話，佢冇耐性啦，我噗一聲講埋個答案俾你聽，係唔得嘅。 好似睇倪匡咁咯，每頁兩頁，你覺得仲未？入邊有個人，入邊有條屍咁樣。 如果你唔係，你點解釋嗰啲十幾歲嘅肯睇呢個 Harry Potter 咧？哇，大佬七本喎、每本200頁。咁都千幾頁噶嘛， 但係好勁嘅，去賣下啲伏線呢個故事。 係啊，即係話你係能唔能夠，即係你點樣去慢慢推進佢，你帶佢嘅思路去到邊度？即係我覺得唔需要假設啲細路仔咧，或者後生嗰輩咧，係話完全冇耐性嘅。佢同埋而家啲廣告咧，我覺得好多就係因為太過逼迫啊！即係啲人覺得哇，你即係。乜牌啦？你唔用咧，你就乜乜啦咁，即系大声夹镬，咪好似我哋细个有一个可能啲年轻听众冇试过啦，平巴啦，买乜嘢都话平巴啦，咁系唔得嘅，即系已经唔系嗰种，即系叫做咩？即系硬推销啊，即系你要系嘛？咁其实你某个程度作为教师咧，唔应该，我觉得唔应该信呢个 myth， 同埋咧，就算系真系佢哋冇耐性。你作為一個教師咧，你應該教佢開始有耐性，因為呢個世界咧、真正嘅學問又好，真正嘅知識都好咧，係、需要時間嘅，係需要耐性嘅，甚至手藝都係噶，係、嘛？你唔係你打機都係要啦，即係一次又釘咗，又俾個怪獸食咗、兩次又俾個怪獸食咗，咁你都要慢慢要摸出點樣去、去先至能夠打低個怪獸 嘅。有個過程嘅， 有一定有個過程噶嘛。你學游水，學游水啊，學乜嘢，學玩乜嘢都係嘅，你都係需要有一個耐性，需要有一個過程嘅。咁、如果你話而家啲因為俾啲手機仲壞咗啦，冇耐性啦，咁、其中你要做一樣嘢咧。 就是訓練他們的耐性， 嗯， 是吧？他學他嗱，你教歷史，他可能即係畢咗業之後冚唪唥唔記得曬噶啦， 嚇，嗯 啊！即係這個明朝第一個皇帝是誰又唔記得，一二三五年發生咩事又唔記得， 嗯， 但是如果你教到他有耐性的話咧。咁佢真係終身受用不盡， 嗯，甚至乎係一個好現實嘅例子裏邊，不論係去客户嗰度推銷一個方案，甚至乎可能建工嘅時候， 嗯， 其實你準備長短兩個版本， 係 當你 elevator pitch 喺升降機嘅十五秒裏邊，你會點樣介紹自己？ 係 我俾三分鐘你，你又會點樣介紹自己？兩手準備就會係令到你可以安然度過。 唔係呢個好似實要品嘅問題嚟喎， 嚇，啊。 即係你會點樣形容你自己呢？ 啊， 即係唔一定要介紹係嘛？咁，啊，你即係我唔知啊。而家啲細路仔唔知道有冇嘅，即係有啲一問起上嚟，哇！當堂呆咗，死啦！我點樣講我自己呢？咁某個程度咧，唔係表示你唔識講，甚至你係唔知道你自己係乜嘢，你唔知道自己係咩人，你唔知道自己嘅長處喺邊度，你唔知道自己嘅優點喺邊度，係你嘅缺點啊，或者嗰啲嘢。是嘛？你即係冇讀過蘇格拉底講嗰句説話 ，no thyself， 認識你自己。原來你唔認識你自己嘅，咁死啦！ 但好多時 你做咩好咧？ 就話香港有啲填鴨式教育啊嘛，嗯，你明白？就唔 係我哋嗰陣時仲填啦，你唔好賴啦。 我諗每個年代都有識得講嘢、識得推銷自己，或者唔識得即係相對地冇咁叻嘅人嘅。咁 同埋你撞得板多，你就知啦。 係啊， 即係如果你出嚟做嘢咧，你分分鐘係撞得板。多噶嘛，你一定会撞板嘅，嗯，啊呢样嘢你预咗先，咁， 嗯， 然之后咧，即系或者你去到真系，甚至你未必话讲到做嘢咁啦，即系好似好功利咁吓，就算你系读书去到咁上下啦，啊你中学毕业啦，咁你究竟想去，即系如果你有咁嘅能力同埋咁嘅金钱去读大学，你想读乜嘢啊？ 嗯， 你都会谂一样嘢，我将来嘅生活，我想过啲乜嘢嘅生活咧？系， 嗯， 嘛？甚至即系讲得唔好听，你要追求你想追求嘅异性，或者你想被异性，即系边一种异性去追求你咧？咁即系你都要认识你自己噶嘛？认识你自己系好紧要嘅，即系好似阿 Alice 话斋，即系呢个你必然要嘅。 系啊， 系嘛？甚你去到某一个位又唔知啦，即系你见工又好咩都好啦，人哋都会问你噶嘛？系， 嗯， 嘛？哎，请你介绍下你自己啦，咁。 嗯， 咁你係咪要問一樣嘢？喂，你俾幾多時間我嘅？係 啦， 係三秒啊，因為三分鐘。 我哋通常會講清楚嘅，咁亦都會睇翻個面試者啦，佢嘅流暢程度啦。即係如果你覺得佢連呢一個位都有少少難度嘅話，咁可能就要再問啲具體啲嘅嘢咯。譬如可能問下佢知唔知道政府分幾多司幾多局啊？一啲真係好有。Yes, no answer， 好清楚嘅嘢，就唔係一啲可以靠佢自己去組合嘅一啲問題啊，成日咁樣，你去盡量幫下佢。 你唔會問佢啊，你平時有咩嗜好？而係調翻轉，你會唔會打足球啊？你會踢足球啊？唔會。咁， 嗯， 你會唔會打網球啊？唔會。你會唔會游水啊？咁諸如此類，即係你要好即係，如果你嗰啲醒嘅咧，你就係，喂，你有咩嗜好啊？平時唔讀，即係放工或者即係你得閒嘅時候。温完功課嘅時候，你做啲乜嘢啊？咁佢自己會發揮出嚟噶嘛？ 阿咪後咧，我同 Alice 都分享過就話咧，要好 curious， 好有好奇心，即係作為你年輕出嚟工作又好，任何年紀任何關係，你都保持嗰個 curiosity， 嗰個好奇心，你想了解對方。咁當你喺了解個過程咧，你就知道問啲咩啱嘅問題噶啦嘛。 冇錯冇錯，好多時候，譬如一啲年輕啲嘅同事咧，佢會話：哎呀 ，Alice 啊，我嗰日早咗去開會啊，見到個客可能係高級少少嘅，我唔知同佢講啲乜嘢咁樣。就會通常建議佢哋會從問問題去出發，等對方講多啲。咁所以識得問問題，其實都已經係同人溝通吹水啦，或者我哋講粗啲嘅話嘅一個能力嚟噶啦。我唔識得曬你個範疇嘅嘢嘅，啊，但係阿乜生，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而家工程上面嗰啲環保標準係點樣啊？我嗰日睇到個新聞有呢三個字，我唔係好明白，你可唔可以解俾我聽啊？等我了解多啲你公司或者你個行業。咁其實問問題都係一個溝通嘅方法嚟。 呢個女人嘅特權嚟嘅，你女人扮唔識嘢係非常使得嘅，男人唔知得。得啊，好啦，咁啊呢个就我哋要听第二只歌啦，呢只咧就系亦都系 Alice 拣嘅 ，Phil Collins 嘅叫做 True Colors。 shine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a beautiful, ooh, like a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健身中心 GoG Studios 听日起将会全线结业，并安排顾客过渡至另一间健身中心 Physical 舒适堡。GoG Studios 在社交网站表示，过去年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健身中心要强制关闭几个月，加重营运负担。公司在过去几个月和多位业主洽谈租约安排，但未能达成共识，已经尽力融资，但无奈作出沉重决定，宣布明日起旗下总共四间健身中心将全线结业。GoG Studios 表示，会妥善安顿所有会员剩余的会籍和私人教练课程等服务，舒适堡乐意提供过渡安排，公司稍后会通知会员相关安排事宜。一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初步确诊个案，曾经住在石塘咀南里一号，相关地方晚上十点半起被列为受限区域，目标是在明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受限区域内的人士需要在处所等候，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亦已获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政府将会在受限区域内设置临时采样站，并且要求受检人士在明日凌晨两点前接受检测。政府会为行动不便的人士和长者安排上门采样。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到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和瑪嘉烈醫院視察有關新型肺炎疫情的設施。陳肇始表示， Omicron 變異病毒株來勢洶洶，對香港存在挑戰。他早前主持會議，商討一旦在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以及在社區爆發，香港將會有一套應變措施。他又說，內地和香港不同部門包括健康碼以及口岸方面，一直為通關做準備，在聯防聯控機制下緊密商討將來通關的準備工作，如果有最新消息會公布。

所以如果你卷缩身体，就是向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发放我是弱者的讯息。这个不单止是给其他人看，亦都是给自己看。昂首挺胸的姿势会影响你的脑神经机制，亦都令到你更加自信松容。 心灵鸡汤成日说不要比较，但知道由龙虾到人的脑袋都有着类似的回路，就知道阶级是无可避免。咁倒不如发奋图强，感受升级的过程，自强更容易得到满足，亦更符合现实。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存的十二法则》，作者乔丹·彼得森，由大家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就提提大家啦。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好啦，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阿叶君耀啦，我哋嘅嘉宾啊 Alice 咧，陈淑霞同埋马恩赐嘅，我哋一路讲个人形象同埋公众嘅观感。咁咧就好啦，去到最后呢一 part 啦，即系所谓观感嘅问题。咁其实咧就有一个差距嘅。我哋。對，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啦，每一個人都要認識你自己啦，即係話每一個人對自己嘅形象或者自己係個咩人咧，都有一個即係固定嘅睇法嘅。嚇、咁但係咧喺人哋嘅眼光裏邊睇你咧，又唔一定係一樣嘅喎，係嘛？咁心理學都有一個叫做我唔記得咗係咩，有個 bias 嘅，有個偏差嘅，就係話個人每一個人咧都覺得自己叻過佢真正嘅自己嘅。即係話咧，佢喺外邊嘅人嘅眼光，或者真正佢嘅能力係值70分嘅話咧，喺佢自己心目中咧，佢就覺得自己值80分嘅，係咪？所以所有打工仔都好唔滿意嘅，老細俾10000蚊人工佢咧，佢就覺得哇，我冇理由值10000嘅，我應該每個月攞10000噶嘛，諸如此類嗰種嘅。咁呢、這個，但係咧，除非咁啦。即係話每個人都有少少過咗位嘅自大嘅，咁、如果調翻轉，你睇唔起自己咧，就變咗自卑嘅咯喎。咁喺而家呢個社會咧，自卑係好慘嘅。通常咧，即係而家咧就好，即係凡係你有自卑咧，哇，好多人幫你啊！即係你嘅司長啊，或者你啲朋友咧、喂唔好啦，喂揾唔到食㗎，就一個人自卑。你即係去到，喂你做唔做得掂呢件嘢？我試下啦，我都唔敢保證我做唔做到嘅，咁啊死啦！人哋實唔會俾嗰件工你做嘅。咁你老闆都話得，冇問題嘅。係嘛？講完之後做唔到，到時再算咯。即係通常都係咁，因為呢個社會嘅價值觀念係咁啊嘛，係唔容許一個人即係覺得自卑㗎嘛。咁所以每一反面嚟講咧，就係形成到每一個人都有少少自大嘅。咁於是你就會好睇高自己，但喺外邊嘅人對你嘅觀感咧又唔同啦，係嘛？咁同埋咧就係話你嗰、那個你如果你即係要叫做有啲頭面嘅話，即係所謂出嚟揾食嘅話咧，你一定要有個形象俾人哋噶嘛。咁你個形象同你實際唔同嘅時候點辦咧？啊 ，Alice， 我諗。首先第一樣嘢嘅時候就係你要知道你自己嘅優點弱點喺邊。有啲嘢係冇得呃人嘅，冇得呃自己嘅。可能你可以嘗試嘅，但係其實夜難人靜瞓落個枕頭度嘅時候，其實你應該會知道自己有冇過分地樂觀咗咯。有一樣嘢，當你一個人同你講你呢個嘢呢個方面你可以改善下喎，兩個人同你講，三個人同你講，你開始其實真係要醒一醒。認同自己有嘢不足，或者調翻轉頭，係每一個人每一日都應該有嘢可以學到，可以進步到嘅。搞清楚呢樣嘢嘅時候咧，咁可能會好少少啦，即係對件事有幫助啦。咁跟住可能你會睇翻一啲，咁究竟個個人都唔好，或者個個人都唔夠你好嘅時候，總有啲人你會欣賞嘅啩。咁你揾到一個你欣賞嘅、你尊重嘅，可能係上司或者一個知名嘅人物啊，成嘅時候。 去嘗試學佢嘅嘢咯，學佢好嘅嘢咯，學你欣賞佢嘅嘢咯，因為嗰啲就係你拜你承認嘅一啲優點或者係一啲優勢嚟噶嘛。咁、 嗯、 可能喺呢個位置上面可能可以咁做。 我就再前一步， 嗯、 即係你講嗰個係第二步，即係學唔學到專業嘅、嗯，我都試過嘅，即係問人啊嘛。啊！你有即係你喺邊度做啊？哦，你有幾多個同事啊？哦，廿個啦。咁你識即係你比較上一齊出去食晏晝飯啊，或者數落都有幾多個？誒、 嗯、 五個啦咁。咁唔該，你話俾我聽 A、B、C、D、E 呢五個人 A 有咩優點？ 嗯 嗯 哼，哇！佢諗咗好耐，佢人都幾盡責嘅咁。咁佢有咩缺點？ 嗯、 哇！跟住講咗兩分鐘，咁、我就覺得你弊啦。 嗯， 即係話咧，其實最好嘢嘅。即係你第二日做唔到上司嘅呢個人，因為點解咧？做上司嘅人咧，唔係係好精於去睇人哋嘅缺點，而係應該要知道呢一個人嘅優點最好嘅地方喺邊度。 哇！馬 Sir 令我諗起音樂好正，我就係咧嗰時教中學，咁咧中六學生咧，我哋有啲學生咧就未必入到大學啦，咁、要拎嗰份成績表去見工啊嘛， 係、 咁咧佢個班主任咧就唔知道有私怨定乜嘢，咁、我哋咧嗰對我哋print 嗰份成績表咧，其實入數目字啫嘛， 係、 咁全部四個字，應需努力嗰啲咁嘅嘢咧，其實撳咗數目字，佢就入到嗰四個字入去噶啦。咁咧，我嗰陣時當時嘅校長咧，哇，佢就好嬲啊！咁我哋其實二三十人喺度睇住佢鬧嗰個班主任，佢就話：啊乜乜乜老師啊，我都有樣嘢想請教你。你有冇見過一個人咧係完全冇優點？問佢，我有個問題就係點解呢個學生有十六個字全部負面嘅？佢話你可唔可以扭少少厚度啊？呢、這個僆仔佢未必出到去會即時揾到嘢做，點都佢呢份嘢係幫佢揾食㗎啦。 同埋揸細。 點解你唔寫翻一啲優點啊？你可唔可以俾翻條生路人哋行？哇！跟住我睇到，當然我冇份入啦。但嗰個老師真係打咗我，佢竟然將嗰份寫表咧整個 projector 五六十寸咁俾我哋二三十個老師睇喎。我嗰刻我失好深刻印象，就係話當你有少少權力嗰陣時候，年輕人。你可唔可以厚道少少？可唔可以俾啲生位人哋？ 咁啊，爹，你呢個未必係厚道嘅問題。我亦都識有啲人咧，佢係好擅長去發掘人哋嘅缺點嘅，即係人哋有啲咩錯咧嚇，即係譬如話你夾餸飛象過河，佢有留意到，佢記住嘅係啊，因為呢個樣嘢咧，令到佢本身覺得自己優越啊嘛。你明白？嗱呢啲 Alice 又咁啦，啲眼鏡戴咗喺頭度啦。呢個就唔好啦。呢啲 有啲工種要嘅， 你明白？即係佢中，即係有啲人係咁嘅。我真係識好多人係咁啊。即係 做 fashion 知嘅，你係做把關嘅嘛？可能問下鄧達志會知道啦。個 model 行出去之前咧，你有個人做 briefing 嘅，佢個頭髮邊度有個夾係夾得唔好嗰啲，佢嗰下嘢咧係得五秒十秒佢睇得定唔得，過唔過 QC？ 嗱呢樣好緊要。嗱呢個工種喺個特定嘅情況就好嘅， 即係挑剔嘅人就應該做 QC。 係啦，你譬如有架車你要去賣，你都要望一望架車。嗱你件產品推出去一件衫，你有個人做 QC， 我覺得呢樣係好重要，特定嘅。情况，但日常我哋生活见工又好，乜都好咧、我觉得尝试发掘人哋嘅优点， 系 咁样咧，系偏向好过你净系识揾人哋缺点。 同埋阿 Dan 讲嗰个，可能系一个时段里边发生嘅一件事情，佢要抽出一啲唔好嘅地方， 系 同一个会长久嗰个人改唔改善到。 譬如梅艳芳在唱歌，喂，刘培基后边望一望，喂，嗰下嘢系得佢系先望到，有啲人哋睇唔到嘅嘢。 唔系呢个我明白，即系做 QC 呢、這个做 sales 又永远唔讲缺点噶嘛，永远净系讲啲优点。但係問題就係可能即係 sales 好多人唔信啲 sales 就係咁啦，因為佢淨係識講啲優點，同埋咧就算有缺點佢都隱瞞唔講，咁於是咧就覺得即係佢你一俾人有個咁嘅印象咧，你就好弊。 幾年前美國做， 即係你信唔過啊嘛？ 美國做個調查啦，話問人咧，你對唔同工種嘅人嘅信任程度，消防員係排第一嘅，保險 sales 咧唔好意思排第六、排第七啊，真係可能個工種問題啦，係嘛？ 唔係，我覺得問題就係話，就算你做 sales 係咪一定要咁做先？即係你要有啲嘢，你明嘛？即係有我哋正所謂大馬少方王，係嘛？反而你可能得到人哋多啲嘅信任， 係 嘛？但係做人嚟講咧，我覺得就有兩種啦。即係話你睇，你要問下你自己，你係咪成日睇到人哋嘅缺點，而睇唔到你自己優，即係睇到人哋嘅優點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你就可能即係你唔好做一個所謂領導嘅地位啦。同埋你開始要嘗試去睇人哋，即係幾曳嘅人都可能有個優，有少少優點嘅。 係嘛？美國電影最興㗎啦，凡係最即係出生入死嗰啲嘢，就揾啲賊佢做㗎啦，賊嘅做所即係優缺點多過優點㗎嘛。佢只有一樣嘢好，哇！佢開手能力好高，哇！呢、這個人又出賣人啦，講嘢又唔算數啦，諸如此類係嘛？咁但係就係話你要用佢所長㗎嘛，就係呢樣嘢啦。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完全信任佢，因為你睇唔到你下屬嘅優點咧，你就唔能夠。即係擺佢一個適當發揮嘅優點。 嗱，用一個人嘅所長，我覺得 Alice 有個比喻個廚房嗰個工具嗰個比喻。 哦，其實呢個比喻咧就會係唔需要。當我哋係一間公關公司咯，我其實唔需要請每一個新人或者每一個同事咧，都變到好似我老細咁樣，周身都 張 張嚟嘅。有啲廚房嘅工具可能係筷子啊、匙羹啊、叉嗰啲，我哋日日用嘅常用嘅。但係調翻轉頭，有一啲可能係罐頭刀啊、打邊爐嗰個鋁啊，其實我哋都要準備喺廚房裏邊嘅。咁所以其實年輕人入到間公司嘅時候，當你發現你自己有興趣喺嗰度長期啲咁樣逗留嘅時候，可能你就要學識觀察去揾一个自己的位置，你是喜欢或者舒服地做到，那变了这个就是你会在那个职场里面可能可以长久一点样生存的一个方法咯。找一个位置是自己 的优点，一个优势可以持续的。 系咁啊，咁如果嚟揾个人的优点来讲，咁其实是不是觉得呢，如果一个人出越少力做那样嘢，佢就可能做得好好啦。其實嗰樣嘢係優點。其實即係點講咧？有冇啲好快一啲嘅，一分鐘可以問自己，唔使對住個鏡啊，問下自己啊，我平時做啲咩好咧？我做少少能力已經好好。例如我煮餐飯，原來我唔使點用力嘅喎，我唔使上網查喎，我已經煮得好好食噶啦。其實如果一個譬如年輕人，佢想知道自己啲優點喺邊度，缺點喺邊度，你有冇啲建議咧？ 頭先你提過嘅時間用得少。即系你好爽手、好利落咁样做到嗰样嘢咧，其实就已经代表你系对嗰样嘢嘅不论系能力啦，或者系你嘅兴趣啦，都系比较多嘅。你唔想做嗰啲嘢咧，或者做得渣嗰啲咧，你倾向会拖啦，摆耐少少啦，或者系未必有做完都未必好有信心攞出嚟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头先你讲嗰、那个，好快脆咁煮到餐饭，其实煮饭就系你嘅强项咯。 但喺办公室又唔好做咁快。啲同事话：，哇！你有冇搞错？你五分钟就做完，我啊十五分钟，老细咪钱咪闹到我趴喺度。 跟翻个基准啦，同埋 即系 don't show me up， 同埋如果 set 咗明确嘅 deadline 一个死期嘅话，咁就喺嗰个日子之前完成啦。咁就大家都会舒服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开咗会，几时要俾主管睇，几时要交俾客户咁样噶嘛。 咁你 跟到 个 deadline， 其实就好紧要噶啦。 系啊，又唔好特别表现你自己叻过人哋，系咪要咁咧？我真系唔知。 嗱，呢个公众。印象呢樣咧，我有兩個例子，活生生嘅。一個咧就係我個中學同學啦，去幫我剪頭髮嘅。咁佢就話咧，真係唔好意思，佢就話咧有啲比較上一年紀嘅客户咧，佢真係好少頭髮啦。 係。 咁咧，其實咧，佢話如果我好快咁樣剪， 三分鐘搞掂， 三五分鐘啦。但係如果你俾幾百蚊。三五分鐘剪埋頭髮咧，佢覺得唔抵，又覺得你乸細嘅。其實咧，咁佢就話有時咧，唔多唔少咧，佢哋嗰行啲行家或者啲同事咧，都會點樣咧？求其乸係剪咁樣，真 係係啦。嗰個筆教剪就猛響，其實就冇剪咯，冇頭髮俾佢剪啊。 呢個都公眾印象嚟嘅，因為你剪得太快，人哋真係以為你好求其剪嘅，係咪先？嗱，第二個例子就係咧，因為佢喺醫學界度做嘅，咁咁佢就話啦，通常人哋嚟睇你有啲疑難雜症咁。咁咧，如果你太 young 咧，佢就覺得你唔專業。即使你嘅能力係做到好多 senior 嘅人都做到嘢，佢就啲顧客你就太 young 就唔得噶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如果佢嘅工作係涉及嬰兒嘅，咁咧可能一啲年紀好輕嘅媽媽咧，見到咦你帶條胎係啲迪士尼卡通嚟嘅，咦又係有加分喎。但調翻轉頭咧，有一啲身體其他部分嘅疑難雜症咧。嗰、那個形象係要專業少少嘅，但亦都係佢哋，譬如尤其是醫生，就有個難處就係話，當你年紀輕，你唔夠客；年紀大，人哋你隻手都做唔到一啲手術嘅，微創手術尤其是咧，而家係好精細，直頭好似打機嘅手指咁靈活，你先做到嘅。佢再就係、是，所以你揾錢咧，如果呢十零廿年年紀大啲人都覺得你手震震啊，係嘛？所以呢個公眾形象咧，我諗專業人士更加好緊要咯。 係，亦都講明咗，其實喺每一個行業裏邊，每一個唔同嘅環境，其實都會有唔同嘅要求或者係期望嘅咯。 尤其是譬如做法律界都是啦，你夏天香港36度、38度，濕度 90%， 你都要穿住件西裝褸嘅。你問他哋話得唔得？佢個個都話都慣咗嘅。跟住你睇個背脊係濕曬嘅，但一定要嘅。 唔係呢個係社會文化嘅啫。 係啊， 譬如你去到夏威夷啊，或者你去東南亞啲地方，咪個領導人都穿件夏威夷恤， 馬來西亞穿裙添啊， 咪咯，踢對拖鞋咪走出嚟㗎啦。係嘛？ 不過 所以呢個係個社會文化。 不過我覺得係進步咗，因為至少女士咧唔使一定要穿3-4寸高高踭鞋。係，我覺得係文明表現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就話好多人都會覺得高踭鞋會令你收長隻腳，咁但係你有啲譬如有啲 event 活動，你有好多走走趯趯嘅，喂真係平底鞋比較人道少少喎。 甚至乎近呢二三十年流行咗翻工或者放工去做 gym 啦，你喺街上面會見到多咗好多人，其實佢可能係一套好正常嘅 office 嘅打扮，但係下面係波鞋掹住個背囊咁樣嘅。咁呢啲都係可能喺再早期啲嘅時候，當 gym 未大行其道嘅時候，喺香港會比較少見到 係 嘅咯。 我喺 New York 見到好。放工咧嘅女士咧，雖然著絲襪或者係 suit 嘅裙，都會著波鞋喺度。佢唔介意呢樣嘢，佢冇呢個顧忌嘅。 即係對高踭鞋就擺咗喺 office。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翻咗辦公室裏邊著，係咯。 放工又換翻對波鞋，諗住去做。 我覺得好好啊，即係平衡翻啦。你工作嘅環境係需要個形象，但你放工，我覺得你就要可以放低啲盔甲咯。 同埋可能喺公司嘅時候，全部都係自己人嘅 OT 嘅時候，冇理由仲著住高踭鞋走嚟走去。但係譬如日頭有客户要上嚟嘅時候，咁可能有個同事嗌一嗌，喂，3点钟有客上嚟，咁可能就 所以日本公司好啊，因为好多都系着拖鞋， 门口就 系着拖鞋，高踭鞋就出去见客先着拖鞋， 系啦， 公司范围全部着拖鞋， 系啊，系啊， 咁啊呢，不过咧又系，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呢啲好多嘢系即系社会噶咯， 嗯， 系嘛，因为你呢一轮流行尖，甚至咧你有个比较上健康啲嘅肤色都好接受嘅，以前就唔系噶嘛， 唔系噶，当你体力劳动阶层嘅，如果你晒到黑嘅话，而家就觉得 系 休闲啊嘛， 而家你可以有咁多时间走去整黑自己，晒黑自己，或者做尖做到哇一松出嚟好有 muscle 嘅，咁即系呢啲系完全系社会俾你嗰个条件咯。系嘛？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到就系话，即系你自己个人嘅观感，即系你自己俾你自己睇自己嘅形象，同埋人哋睇你嘅形象，一定有个相差嘅。咁即系到时你做嗰份工或者你你识嘅啲朋友，会唔即系你呢个相差点样去调节咧？ 诚实咁样对待自己，然之后喺做嘅过程里边。揾一個自己舒服嘅方法，我覺得係最緊要嘅。因為譬如我假設啦，我當成件事可能係你要講一個笑話。如果你自己本身真係唔認同嗰個笑話好笑嘅，你淨係覺得佢無聊啊，唔合常理啊，你點樣去表現出嚟，你都好難令到人覺得嗰個笑話係好笑 的。唔係，Alice 呢啲叫專業精神。 但是当在一个过程里面 你未必是你不需要喜欢那份工作或者你不需要喜欢你做那样东西或者那样东西是即是你要喜欢那样东西而是你仍然交回那个水准出来。 咪一句講曬，咪就話你說服別人之前先說服自己咯。 咪咁就變咗你自己呃自己咯，自欺欺人咯。我知道最好的方法即係等於啲人話咩啊嘛？你講大話之前，首先你自己要信咗，你更加信咗，你要呃咗你自己先，你相信呢個方話係真實嘅。咁但係咁樣係有道德嘅問題噶嘛？即係話你夾硬一定要講方話啦，唔緊要，我專業地講方話，我都知道我究竟我係知道我自己講緊大話嘅，但我出嚟嘅形象就係、是。我是讲真实，我好真诚啊！话俾 但可唔可以唔讲个真假呢、這个呢、這个议员嘅讲法？可唔可以话当你一个系魔术师咧？你明白？即系你系要做一个表演俾人睇，而入边都包含咗呢种 illusion 呢种幻象嘅，会唔会好咧？ 或者，呢个永恒嘅问题啊！讲到 总之达到人哋相信就系成功嘅咩？ 系嘛？唔系即系好多小说都系啦，因为你长期咁做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自即系你所谓 alien。from 你個 self 啊，即係你成日咧喺工作裏邊咧要扮一個你不是你唔係咁嘅人嘅時候咧，咁到最後咧其實係對你嘅心理有好大嘅傷害嘅。但係問題就係每個人都要咁做嘅。咁究竟點樣去攞個平衡咧？呢樣嘢就係嗰個藝術或者學問個所在啦。好咁啊，見到阿 K 哥啦，一陣間又有好多好歌聽啦嚇。喺呢個寒冷嘅27號。 就快28号了。好啦，咁希望有啲好歌可以温暖下大家啦。咁另外听晚呢，飞哥呢就请嚟张少强同埋海林呢讲一啲，哇呢、這个我都唔识喎。一个题目叫种子字，即係我哋种嘢要种子嘅、 嗯。 但我哋嘅字，我哋写嘅字係、有啲叫种子字 喎、 啊。究竟係咩东西呢？听晚呢请大家留意收听啦。咁、最后一首歌係 Swing 唱嘅1984。咁、今晚多谢大家收听，亦都多谢 Alice。 多谢马 Sir， 拜拜。 拜。 最爱这古老狂音机，是那动听声音，那缺陷美，在沙哑也带着笔记。再听这古老狂音机，就似是置身于1984。年月一分秒，某人某地，以最温暖的声音，与不变的天真，送上热吻。要让我珍惜一段光阴，我那天没太关心，甚至让你空等。知怎去再浮沉，只听到这古老狂音机，是播着你声音说挂念我，是一首已变旧的歌。听说你似不再记得起，原来是发生于1984。年月一分秒，某人某地，以最温暖的声音，与不变的天真，送上热吻。要让我珍惜一段。